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主要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跟各位朋友们说一说，趁着暑假强制执行老赖菜馆霸占房屋重归学校。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在昨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在8月1号，就是昨天正式实施的新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讲哈。那昨天呢，跟大家介绍了5个不同的新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新规呢已经在昨天实施了，还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重点介绍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从8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根据办法呢，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等将纳入反洗钱监管。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8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在明确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之下，电子化材料视同原件效力，对经人民法院审核通过的电子化材料可以直接在诉讼当中使用。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要求生猪屠宰场应依法检查生猪检疫证明等信息，如实记录生猪的来源、数量、供货者名称和联系方式等内容，确保生猪来源可追溯。在屠宰过程当中，肉品品质检验应该与生猪屠宰同步进行，并如实记录检验结果，确保屠宰过程可控。生猪屠宰场要如实记录出厂生猪产品的名称、规格、检疫证明号等内容，确保生猪产品去向可查。条例明确，生猪屠宰场应及时履行报告召回等义务，对召回的生猪产品采取无害化处理等措施，确保问题产品不流入市场。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昨天起在全国施行。大纲明确，高中阶段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包括基本军事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两部分，教学时间是7至14天，总计不得少于7天，共56课时，其中基本军事知识共24课时，必训12课时，选训12课时，基本军事技能共88课时，必训44课时，选训44课时。昨天由应急管理部制定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的施行，包括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在内的7种消防违法行为，最高将面临10000元的处罚。新规实施的第一天，丰台区消防支队针对辖区内的一个高层小区里面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开出了全市的首张罚单。7月24号，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监督员来到位于方庄的亚盛博地公馆进行检查。那么消防员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单位存在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和开闭式防火门开启的问题之后，要求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整改。时隔一周，防火监督员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公馆的 B 座一楼楼道里面及公共办公区仍然存在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情况，而且开闭式防火门依旧打开。根据新规，防火监督员对违规的亚盛博地公馆做出了3000元的罚款处罚，对违规的非经营性个人做出罚款1000元的处罚。这也是新规实施之后，北京消防开出的全市第一张罚单。 记者7月30号从北京公交警方获悉，近期公交总队紧密结合夏季治安规律，组织辖区的五个派出所对地铁烟房线、房山线重点车站周边开展了黑摩的专项整治。北京公交警方提示，黑摩的在公交地铁站附近乱停乱放，在路面行驶的时候急行猛拐，经常性的违反交通法规，既搅乱公共交通的运营秩序，也危及市民的人身安全。提醒广大群众要珍爱生命，拒绝乘坐黑摩的，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嘉宾，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入服强制执行的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指挥办公室的嘉宾。先来介绍一下二位，一位是高贝贝，高贝贝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王宇飞，王宇飞您好。 大家好。 二位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起啊，在不久之前咱们的执行局的法官呢，冒着这个高温哈，来执行的一起涉及到这个老赖餐馆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既涉及到一家老赖餐馆，还涉及到一个在北京市哈比较出名的一所学校啊，育英小学啊，育英学校。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开始这官司啊又是怎么打起来的？二位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案件的情况。这起案件的起因我们可以推到2006年， 2006年这么早？ 对， 哦，15年前。 是。 当 时育英学校还是北京市永定路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育英学校呢，与被告北京新城新达苑菜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学校西侧的全部房屋呢出租给被告用于餐厅的经营，租赁期限是10年，到2016年年底租赁到期。但被告呢以房屋产权人不是学校为由，拒绝向学校交付房屋，双方因此告上法院。 他这个餐馆后来经营了吗？经营了是吧？ 一直在经营状态。 一直在经营。 对。 那后来是学校起诉的这个餐馆是吗？ 对，学校起诉餐馆，就双方原被告呢，双方围绕租赁合同、证人证言、规划图纸以及当年的学校照片等证据展开了质证和辩论。最终呢，经海淀法院判决，北京新城新达苑菜馆将学校西墙外的全部房屋腾退交还于北京市育英学校。是这样。 二位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菜馆啊，到底有多大的面积啊？他是不是跟这个学校是紧邻的啊？这个菜馆当时我们在这个案件就是宣判之后哈，又是不是还在继续经营？这个大概的情况是怎样的？二位谁跟大家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菜馆是紧邻这个学校的，然后呢，他呢还有一些四大违建，就是很危险，很容易说是砸着附近有操场游玩的孩子什么的。 他这个是有一面墙，是不是就是学校的这个墙？ 对， 是吧？ 对，两人是挨着的。共用一个。 那这起案件这个法院做出判决之后哈，宣判了之后，那么判决生效了以后，在执行阶段，又有一些怎样的情况？二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据我们了解到，申请人育英学校与被执行人北京新城新达苑菜馆之间的诉讼呢，远不止一个。双方曾经就因为学校加固院墙、停业损失和其他房产租赁合同产生了纠纷。而这之后，被执行人态度呢，也一直十分消极，对法院的判决持放任的态度。虽然生效判决已经生效，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拒绝履行。我们执行前也三次到过现场，隔窗呢也看见涉案的房屋存放着大量的闲置物品，显然很长时间都没有人进去过。但即便是这样，被执行人也拒绝主动交付。 那也就是说，这起案件进入到执行阶段之后，这个餐馆早就不经营了。 对， 是吧？早就不经营了哈。那当时申请人就是育英学校来到咱们海淀法院的时候，他当时是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就是进入到执行阶段，他找到咱们执行法官的时候， 他们主要还是希望法院这边把这个涉案房屋给他腾退了。因为这个房屋的话，它毕竟它四大违建嘛， 哦， 安全问题也是一个隐患。 嗯， 再加上人学校，比如过了暑假想要做一些学生，比如学校的一些设备什么的，可能需要这块地儿，但是他们现在弄的就是学校也没法继续把这块地儿留给自个儿使用 啊。对，没有办法自己来利用，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啊，咱们在接到这个申请人就育英学校的强制执行申请之后，有没有去联系一下这个餐馆哈？沟通一下，看看餐馆是什么意见啊，什么样的态度啊？联系之后他们又是什么反应啊？跟大家也来说一说。 我们通过打电话方式跟他们联系过，但是联系不到，然后我们就去现场实地嘛。 打电话就没人接是吗？ 对，根本就没有人接。 哦， 然后我们就去现场实地，包括贴那个就是法院的传票，腾房公告，都有贴过，但是当事人就始终不露面。 哦，贴了，咱们一般情况之下去这个现场执行的地方贴这个公告啊传票，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们主动联系执行厅这边吗？ 如果我们贴完传票的话，他们就得需要按照传票的时间地点， 哦， 来我们执行局这儿跟我们来交流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能通过谈话的方式让他履行法律义务。但是呢，被执行人他也从来就是联系不上他们， 也没露面， 对， 是吧？哎，那面对着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执行工作继续怎么展开呢？ 但是 我们收到案件之后啊，我们的法官就依法向被执行人住所地会邮寄执行通知书、强制执行裁定书，以敦促其自觉履行法院判决所应该履行的义务，并传唤被执行人到厅。因其一直被执行人在执行阶段始终不出面，我们承办的法官呢多次与其电话联系，也是始终不接或者是关机。那在此情况下，我们在张贴公告示之后，我们就要对其进行强制执行。 哦， 对， 就被执行人始终联系不到。但这个强制执行啊，是涉及到腾退这个餐馆哈。而且刚才呢，这个刚才您也说了，这个通过玻璃我们也看到说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哈。 对， 那么这时候从执行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怎么腾退啊？东西又放在哪儿，腾退之后怎么办啊？这个咱们之前就是在强制执行那一天，在之前采取了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预案啊方法呀啊，这个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强制执行之前呢，法官也是三次到现场进行实际的调查的。我们的腾房团队的执行法官呢，都是有着丰富执行工作经验的精英。那么在第一次的实地调查，主要是张贴腾房公告、张贴传票、寻找当事人，以分析了解相关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态度，争取努力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化解工作。但是呢，本案当事人始终未出面。我们第二次的勘查呢，主要是针对要腾退房屋的四肢面积予以确认，对周边的环境予以确认。并且呢，在执行过程中，对于人员的分工、现场的划定、运输搬运、强拆破除、安全消防以及舆情防控等，都要进行研判和分析，从而呢为制定执行的预案做好基础性的工作。 像这一大片这样一个餐馆，它大概面积有多大啊？您刚才也说了，要看一下它的四肢哈。那么这块在腾退的时候，又会不会对周围的这个居民啊或者交通啊带来影响？我们这块就是了解到一些怎样的情况。那王玉飞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房屋东侧呢，它是紧邻学校嘛，房屋年久失修，执行中稍微的开拆震动，就可能造成房屋周围的就挖房砖倒塌，对学校的安全还是很存在隐患的。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房屋的西侧是主要靠马路和公交车站的， 哦， 人员密集， 嗯， 执行操作呢就面是十分狭窄的，搬运车辆呢作业也是非常受限的。当事人呢他也拒绝配合，房间内还有很多危险物品，就是后果无法想象。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法官呢专门向领导汇报，群众利益无小事，执行领导呢还是很高度重视的。执行预案同时呢，召集学校、派出所、城管、街道、消防多个部门专门展开会议，标定执行区域，细化人工，然后为确保学生及周边群众的安全，对紧邻人行道街道、学生的操场、 予以封闭，消防公安城管予以配合， 嗯， 为避免万无一失。 嗯，就是在正式的执行开始之前，这些工作都是要提前做好的， 对， 是吧？ 对 啊，跟学校、跟消防、跟公安的这样的一些配合。那么正式啊，我们去正式强制执行那一天是几号？当时现场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哎，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嗯， 7月16日，也就是入伏的第七天， 嗯， 是我们正式执行开展的。当天的气温呢，达到35度，潮湿闷热。上午9点，腾防团队和执行法警在马明鹏局长、毛金戈副局长带领下赶赴执行现场。 嗯， 那么按照预案呢，法警、保安人员首先是封锁执行区域，稳控现场秩序，腾退工作正式开展。 哦，当时现场这个也有群众在旁边看着，是吗？ 嗯，对，所以一定要稳固现场的秩序。 哦哦哦，那当时就是执行那一天，比如说有没有跟派出所进行沟通联系啊？对于这个周围可能观看的人员，或者说一些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临时的情况啊，比如是不是被执行人突然就出现了啊？万一进行一些阻止啊，是吧？这块是不是也应该有充分的这样的准备？ 有的，有准备的。 嗯，好，二位继续跟大家说哈，执行当天的情况。 嗯。在执行法官组织强制破除封闭大门，三道门锁拆除之后呢，我们打开大门，发现屋内有大量的破旧家具、杂物混乱堆积，灰尘弥漫。因为天气非常的潮热，物品发霉腐烂。那么顶着刺鼻的气味呢，执行干警我们迅速进入屋内，查清并且排除屋内会出现的危险物品。发现有2瓶满满的煤气罐，迅速转移到预先指定的安全区域。那么顶着高温和酷暑，法官和法警的口罩是一包括制服都是汗湿滴透的状态。那么在此工作中呢，进行有条不紊的录像、清点、搬运和分类。经过一天的工作呢，是有相关的物品搬运了车辆一共有10车。 10车？ 对。 这个车哪来的？ 车是由相应的搬家公司，对，我们搬出这些物品呢，是要由搬运到申请人提供的库房进行保存，但是因执行所花费的搬家，包括拆卸和储存的费用呢，是由被执行人来承担，是这样， 那这个学校这方面，当时啊，给这些东西安置的地方，他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在学校周附近吗？还是在哪个地方？ 是找了一个仓库，有一个库房来进行保存。对， 那这样的整整一天的这样的搬运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您二位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首先，它那个当天的天气还是很潮湿的，很闷热的。它那个库房呢，属于就是常年没有人嘛，就那间屋子，附近也没有窗户，里边也没有空调。可以这么跟您说，比外边30度，里边40度的那种感觉。其次，它的那里边是有好多的特别大的物件， 就是那个餐馆里面，是吧？ 特别大的物件。 有多大？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有佛像居多。 哦，还有佛像？ 对，它有好多佛像。而且那些佛像至少应该是有2米左右。 那么大？ 对，特别大佛像。 是什么质地的？木头的还是石头的？还是 石头的 ？ 还有一个底座。 那这些也都得搬走，完全清空是吗？ 对。 那当时清空就是不是学校给准备了一个可以临时安置这些东西的一个地方吗？那个地方距离执行的地方是不是远？那这些东西又不可能说我长时间一直安置在那里哈，后续他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呢？那就一直搁在那儿还是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 嗯。 我如果法院呢要腾房的话，这些东西是由申请人暂时保管。然后呢，产生的所有费用呢是由申请人是可以主张向被执行人索要的。所以这些东西是由他暂时保管着先。 那么那一天执行最后结束，达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就是把那个屋子腾空了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后续的事情需要做？ 房屋腾空之后呢，我们的法官过了2天左右的时间还专门去现场看了一下，以防被执行人就再回到这个地方捣乱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他们那个门锁已经由那个学校那边换成新的，换成他们自己的了。这个房子也基本上就是交接正式完成了。 哦哦，学校有没有说哈、啊？等这个房子腾空了之后，他们打算拿做把这个房子做什么用途？那么执行当天，学校的人又有没有赶到现场？他们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有育英学校的负责人呢是十分高兴的，因为据他介绍呢，学校西侧校舍房屋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终于回归了。 嗯， 腾退出来的房屋呢？将在暑假期间进行改造，为提升教学环境呢，将作为学校的食堂和校舍尽快的投入使用。 哦，作为学校的食堂校舍。哦，哎，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我们在这种在腾退房屋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采取的一些怎样的举措啊，能够使这样的案件得以顺利的执行呢？嗯，就是。我们在这种类似的案件的执行当中的一些工作方法，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首先呢，我们肯定是要先进行、实地的调查，先希望双方能达成合议、能尽量配合法院的工作。如果被执行人如果采取放任或者是逃避的态度，拒绝执行、拒绝配合法院，那么我们将对其进行。强制执行，对相关涉案的房屋要进行腾退。那么我们在实地一些调查，首先呢要向申请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执行法相应法律程序的文书。那在此期间如果被执行人消极回避，那么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这并不影响也不阻碍我们法院的依法执行。 对。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保障啊相关的当事人的利益啊，我们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因为他这个财务呢，毕竟其实还是属于这个被执行人自己的哈啊。那么这块我们又在这一块应该做了一些什么呢？ 关于被执行人的财务呢，我们会由法警录像挨个清点，然后保证所有的财务就是不会多也不会少，统一由运到由申请人保管的地方。如果日后被执行人呢，他会比如拿这个来闹的话，说啊我东西少了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把他录像给他看。就告诉你你实际是哪些东西，你也不要来瞎闹。 对，有些相关的这个记录哈，得充分的留存哈。 对， 那目前现在执行到这个阶段了，那如果有一天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人主动找到法院哈，比如说这个我的东西得拿走啊是不是啊，还有一些问题啊需要怎么解决啊，法院通常呢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会联系申请人然后带着他去申请人所提供的仓库，让他去领走自己的物品。然后至于如果申请人向他索要仓库的一些费用的话，然后到时候用申请人再另行起诉他。 哦，只能另行起诉了是吧？如果这个被执行人不给的话， 那依然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哈，您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案件，对我们广大的在案一旦涉及到这种诉讼当中啊，对于申请人、对被执行人哈，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这个东西就是告诉申请人要相信法律，相信法律的威严，也同时也警告那些心存侥幸的被执行人，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觉得说。这些东西你自个儿就不遵守法律，就没有人来维护法律的尊严。 对。另外呢，二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在一起案件这样判决已经生效了以后，那作为被执行人的话应该如何去配合法院的工作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这块呢二位谁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是依生效的法院判决，那么被执行人就有义务去配合人民法院去履行判决中的判项。 那比如说如果在一起案件当中有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这个被执行人他的确履行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哈啊，存在一些难处，那这时候怎么能够互相的来协商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被执行人在履行确有困难，与申请人双方达成合议和解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向法院申请和解并长期履行。对 啊，这个是可以法院在其中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居中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是吧？ 是，主要还在于双方合议，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可以据案件的具体的标的金额包括时间履行的地点都可以实行协商。 对，那如果说 被执行人我拒不履行的话，那除了说我们今天这起案件当中所讲到的他将被强制执行之外，那他还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啊？ 这样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本身法律就是我们执行局就有自己的执行措施，限制高消费，失信被执行人，失信人 被失信被执行人的这个名单是吧？ 对对对， 然 后呢罚款，甚至如果他有能力履行但是他拒不履行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将他报拒执罪。 哦，对啊，这一块呢也一定向各位朋友们明确哈，因为刑法当中拒不执行判决、拒不执行裁定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罪名哈。那么如果出现比较严重的这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情况，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那除了说可能会面临罚款、可能会面临拘留之外，严重的将会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我们这里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这起案件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每次路过都是晴天，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泪水就一点一点开始蔓延，我转过我的脸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遍，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感觉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每当我闭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失信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我吻过你的脸，你已经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只想在睡前再听见你